攻读欧瑟亚先知书第十三章。从前厄弗拉因一发言令人害怕，他原是以色列中的首领，但后来他因巴尔而犯罪至于灭亡，如今他们仍旧犯罪，用银子为自己铸神像，按照他们的幻想制造偶像，这一切只是匠人的作品。他们凡说应向他们献祭，个人就口亲牛犊，因此他们将如黎明的云雾，如议事的朝露，如河场上被风卷去的糠秕，如窗户冒出的烟气。从在埃及地时，我就是上主你的天主，除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其他的神，除我以外别无拯救者。我在旷野中，在干旱之地牧放了你，我牧养了他们，使他们得以饱食，但饱食之后他们便心高气傲，反而忘却了我。所以我对他们将像一只狮子，像一头豹子伏在路旁窥伺他们，像一头失掉幼子的母熊冲向他们，撕破他们胸内的心，好叫野狗在那里吞食他们，野兽撕裂他们。以色列，我要摧毁你，有谁能援助你？你的君王在哪里？让他来拯救你。你所有的首领在哪里？叫他们来保护你。因为你曾说，请你赐给我君王和首领，我在愤怒中给了你君王，我也要在盛怒中再将他除去。厄弗拉因的邪恶已被封存，他的罪孽已被贮藏，纷繁的剧痛将临在他身上，可是胎儿是一个愚蠢的孩子，虽然时候到了，他仍不愿脱离母胎。我要解救他们脱离死亡吗？死亡啊，你的灾害在哪里？阴府啊，你的毁灭在哪里？怜悯已由我的眼前隐蔽了，他在芦苇中虽然长得茂盛，但必有东风吹来，上主的风必由旷野吹来，使他的泉源枯竭，使他的涌泉干涸。他必掠去他所贮藏的一切宝藏，